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转多云，有轻度到中度霾，北转南风二级左右，最高气温9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委本台提供。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这连中的14个字正是金庸14部武侠小说书名的首字，为人津津乐道。今年10月，金庸先生逝世，他的去世意味着一代华语文坛的传奇就此谢幕。自1955年起动笔，至1972年封笔，他用17年的时间完成了15部家喻户晓的作品。豪情与柔情的结合，历史与侠义的碰撞，因他以笔缔造的武侠世界，我们拥有了共同的江湖一梦。那些剑侠江湖，那些快意人生，那些痴缠儿女，永远印在人们心中。一狂一侠一温文，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金庸的武侠世界。 中有几多重仇恨，又却是谁所纵？情仇两不分，爱中必有恨，恩怨同重。 各位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3 AM 1026，为您双频同步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经典阅读亲子同行又和大家见面了。那今天呢，我们继续跟随北京101中学高中历史教师、人文实验班班主任陈昂老师，带领我们一起走进金庸的武侠世界。那么首先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梳理最新的教育热点。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市中小学校园周边交通综合治理工作会议召开，交通安全法规将进校园、进教材。南开大学今年起零门槛高标准选拔拔尖创新学生。以下是详细内容。市教委会同市公安局、市交通委30号召开北京市中小学校园周边交通综合治理工作会议。会议提出，教育部门和中小学校要发挥自身的教育功能优势，加强中小学公德教育，将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倡导文明绿色出行纳入学校德育和安全教育课程教材，提高全体中小学生的自我防护能力。近日，南开大学2018年拔尖创新学生遴选工作结束。南开大学招办主任金博江介绍，2018级本科生中有3000余人报名参加本年拔尖创新学生遴选，入选人数为报名总数的19.3%。本次遴选中最火爆的还是经济柏林班、经管法班、数学柏林班、金融特色班、化学柏林班，其中竞争最为激烈的是经济柏林班。录取率为3.13%。今年开始，柏林班的遴选零门槛，面向全体本科新生，只要学生通过层层考核，学校将不设限。好，以上资讯是由晴天为您编辑播报的。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经典阅读亲子同行，我们一起走进金庸的武侠世界。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这连中的14个字正是金庸14部武侠小说书名的首字，为人津津乐道。 今年十月，金庸先生逝世，他的去世意味着一代华语文坛的传奇就此谢幕。自1955年起动笔，至1972年封笔，他用17年的时间完成了15部家喻户晓的作品。豪情与柔情的结合，历史与侠义的碰撞，因他以笔缔造的武侠世界，我们拥有了共同的江湖一梦。那些剑侠江湖，那些快意人生，那些痴缠儿女，永远印在人们心中。一狂一侠一温文，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金庸的武侠世界。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经典阅读亲子同行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那么今天我们请到了北京101中学高中历史教师、人文实验班班主任陈昂老师。陈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您给今天的主题起了一个名字，叫一狂一侠一温文，金庸的武侠世界。 是的。 那么与其说金庸先生离我们而去，不如说他真的去了心中他所想象的那个武侠世界当中哈。 嗯。 那其实金庸的作品的第一个字也被穿成了一句诗句，为人们津津乐道，叫做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那这十几部小说是传奇，是神话，同时也是巅峰。那今天陈老师给我们选取了精华当中的精华，也就是金庸作品当中的经典语录分享给我们，这也是金庸的人生智慧哈。 狂侠温文，这是金庸武侠世界给我们留下最深刻的这种印象。那么在今天呢，我攫取了金庸先生在小说里面的一部分的名言， 嗯， 啊，大概有个几十则。那我分成两个主题啊，就是他笔下最引人入胜的两个主题，一个是情，一个是侠。那我就首先给大家通过金庸小说的这个名言吧，啊，给大家介绍一下。比如说这里面就有一句话，来自于我最喜欢的一部作品，就是《倚天屠龙记》。那么这部作品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叫做真正的人，真正的事儿，往往不及心中所想的那么好。他是怎么写的呢？倚天屠龙记里面啊，这里面在这本书写到最后啊，男主人公张无忌啊和自己的啊表妹啊阴离之间的一番对话啊。那么阴离之前呢，一直在寻找他心中所想象的一个人啊，是他少年的时候在蝴蝶谷遇上的小张无忌。 嗯， 他早已经在一面之间啊将他当成了梦中的郎君。那么等到他长大以后遇上真正的张无忌，那个变宽厚了的张无忌的时候，他又很难相信这就是他梦中那个人长大后的模样。 嗯 啊，所以这里面我把这段话给大家读一读啊，写得非常的惆怅而婉转。张无忌抖得领会，原来他心中真正所爱的，乃是他心中所想象的张无忌，是他记忆中在蝴蝶谷所遇上的张无忌，是那个打他咬他倔强凶狠的张无忌，却不是眼前这个真正的张无忌，不是这个长大了的待人仁恕宽厚的张无忌。他心中三分伤感，三分留恋，又有三分宽慰，望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黑暗之中。他知道阴离的这一生啊，永远会记着蝴蝶谷中那个一身狠劲儿的少年。他是要去寻找他，他当然是找不到的，但是也可以说他早已寻到了，因为那个少年早就藏在他的心底。而真正的人，真正的事儿，往往不及心中所想的那么好。 那么我们看金庸先生写的是武侠啊，但是当我们只读这样的一段话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其实写情写得极其深刻。 嗯， 我们也知道啊，琼瑶女士跟金庸先生啊中间是有亲戚关系的，但是我们在琼瑶的笔下也很难看到这样既深刻又透彻，隐隐点中了我们心中那一份柔软，那一份惋惜，那一份惆怅啊，但是又相当凝练隐而不发的这样的语句。他写的似乎是张无忌和阴离，但写的又何尝不是人世间我们的少男少女乃至成年。 那情与侠的主题始终贯穿于金庸作品，我们刚才聊了这么长的篇幅都是在说金庸作品当中的情，那其实还有一大主题就是侠。金庸先生在生前的采访当中也谈到，他说武侠小说的精神是侠字而不是武字哈。那既然咱们聊到了侠，他所说的武和侠他们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真正的侠，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句话出自金庸的《神雕侠侣》。那么当此之时，杨过还是20多岁的青年人，郭靖已是名满天下的大侠。那么在一次对话之中，郭靖就跟杨过说道，说我辈练功学武所谓何事，行侠仗义济人困厄固然乃是本分，但这只是侠之小者，江湖上所以尊称我一声郭大侠，实因敬我为国为民奋不顾身的驻守襄阳。然我财力有限，不能为民解困，实在愧当大侠两字。你聪明智慧胜我10倍，将来成就定然远胜于我，这是不消说的，只盼你心头牢牢记着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8个字，日后名扬天下，成为受万民敬仰的真正大侠。要为国为民才是侠之大者。这句话出处在于杜甫，在于中国的古人，但是金庸把它提炼出来凝练出来，成为了我们新时代侠的精神。有一个小细节啊，我可以补充一下，就是当年在襄阳之战的时候啊，就是早一点的襄阳之战，杨过20多岁的时候那次，在襄阳之战之中，面对强敌围困，然后当时黄蓉马上就要生产，然后郭靖也是身受重伤，那这个时候，郭靖和黄蓉之间面对着外敌来袭，郭靖张臂一伸，挡在妻子前面，然后当然是要保护黄蓉了，然后黄蓉在他耳边说了一句。说靖哥哥，到底是你的身子要紧还是我的身子要紧，到底是襄阳城要紧还是咱们两人的情爱要紧。郭靖心中一凛，说道不错，然后退了下去，就是要保住郭靖，哪怕要牺牲黄蓉 ， 这是当时两个人自觉的选择 ， 然后当时正在飘摇不定的杨过，因为杨过当时受命要过来可能要刺杀郭靖的郭靖黄蓉的，因为他认为是郭靖黄蓉是 杀死 他父亲 的 凶手 ， 然后这个时候他犹如醍醐灌顶，因为两个人毫不做作，在这种生死关头做了这样的选择，可谓是绝对超过男女之间小情小爱，而真是讲国家人民百姓存在心里，然后这就是杨过生命中的一个转折和升华。 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这连中的14个字正是金庸14部武侠小说书名的首字，为人津津乐道。今年10月金庸先生逝世，他的去世意味着一代华语文坛的传奇就此谢幕。自1955年起动笔至1972年封笔，他用17年的时间完成了15部家喻户晓的作品。豪情与柔情的结合，历史与侠义的碰撞，因他以笔缔造的武侠世界，我们拥有了共同的江湖一梦。那些剑侠江湖，那些快意人生，那些痴缠儿女，永远印在人们心中。 一狂一侠一温文，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金庸的武侠世界。 为国为民，侠之大者，我也想到了另外的一个场景， 比如 就是《倚天屠龙记》里面的蝴蝶谷英雄大会。因为《倚天屠龙记》啊，它记录的是元末的时候反元起义的这种英雄在明教的这个带领之下啊，然后如何反元的啊。那这里面他们在蝴蝶谷召开了大会，当时张无忌是明教教主，里面有这样一段记录：众人均虽是义气慷慨的豪杰，但想到此后血战四野，不知谁存谁亡，大事纵成，今日蝴蝶谷大会中的群豪只怕活不到一半，不免具有惜别之意。事实蝴蝶谷前圣火高烧，也不知是谁忽然朗声唱了起来：焚我残躯，熊熊圣火，生亦何欢，死亦何苦。众人齐声相和：焚我残躯，熊熊圣火，生亦何欢，死亦何苦。为善除恶，为光明故，喜乐悲愁皆归尘土。怜我世人忧患事多，怜我世人忧患事多。伴着这歌声飘扬在蝴蝶谷中，群豪白衣如雪，一个个走到张无忌面前，躬身行礼，昂首而出，再不回顾。张无忌想起如许大好男儿此后一二十年之中行将鲜血洒遍中原大地，忍不住热泪盈眶。那么这里面他们唱的这个明教教徒临终时候的这个歌，是歌中最后的那两句，实在是一种大的胸怀啊，一种慈悲，大的慈悲，就是我要死了，但是我想到的不是我自己的苦痛与否，无苦无痛，而是怜我世人忧患事多，心存天下，这是《射雕三部曲》之中贯穿始终的一个线索和主旨。但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侠，看起来呢，还都是民间的侠，而真正能够把为国为民侠之大者，什么人才能最好的为国和为民呢？当然是统治者，是天下的皇帝，天下之主。那么金庸在小说写到最后一部《鹿鼎记》的时候，《鹿鼎记》其实是一部反武侠的小说啊，它消解了原来侠的概念，但同时能够看出侠的升华。我这里面看《鹿鼎记》里面最后一回康熙最后一次见韦小宝的对话，康熙叹了一口气，抬起头来出神半晌，缓缓地道：我做皇帝虽然说不上什么尧舜禹汤，可是爱惜百姓，励精图治，明朝的皇帝中有哪一个比我更加好的？现下罗刹已娶啊，三藩已平，台湾已娶，罗刹又不敢来犯边界，从此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天地会的反贼定要归附朱明，难道百姓们在姓朱的皇帝之下日子会过得比今日好些吗？康熙这样的质问实际上也是作者金庸对他的肯定。康熙一个人完成了世上所有的侠都完不成的伟业，就是他尽了皇帝最高的职责，将国家治理得欣欣向荣，四海一安。那么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侠者。所以你看很有意思，金庸写侠是在探究侠，结果写到最后否定了我们原来一直以为的侠，这是很难接受的。所以他用一种荒诞的笔法在写《鹿鼎记》，什么都规划得好好的人什么都得不到，什么都没有过想法的人意外地把什么都得到了，这就是韦小宝啊。那么在他用荒诞消解了过去的江湖之后，给了侠新的概念，最大的侠，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是统治者的仁政，由民间的江湖之远到人君的庙堂之高，由墨家式的传统文化边缘之中的人侠，到儒家式的传统文化核心的范式的回归，明君成为了终极的解决之道。这是金庸小说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 真正的侠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哈。那大侠虽然已经逝世了，但是侠义将永远在我们心中流传。 是的， 也今天再次感谢陈老师带领我们一起走进金庸的武侠世界，谢谢您。好，明天将继续为您带来的是校园绿茵场，我们一起走进北师大实验中学。 相伴到天边，作草 冷

FM 1073 AM 1026